第75首诗歌，主点我心内。 多多烦恼，多恶，完全无去。快乐今是我心大欢喜，一起所流的目屎，救助点我心内。上帝恩典，一世人同在。我过去受迷惑时，多多恩，求主有缘疼我这呢深。迷路的人行倒转，求主恩典心内，我要跟主直到伊再来。我要永远如如真相依的名，日日保佑救主大通听，愿心望爱有愿在，救主恩典心内，用尽抛走团圆主的爱。我要永远号召团圆主的爱，愿心望爱有愿在，救主恩典心内，用尽号召团圆主的爱。